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今日一战，这个看上去十分年轻，但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带给他们巨大损失的青年，已经给这些魂师界的顶级强者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尤其是唐三又拿回了海神三叉戟，他们实在不愿再与唐三交战。天斗帝国大军如同潮水一般退回五里后，在大师和歌龙元帅的指挥下停了下来，重新排列成整齐的阵型，做出随时准备二次冲锋的样子。在下令撤退的时候，黄金圣龙已经重新分为大师三人。唐三冲向要塞之时，大师已经下令，史莱克七怪的另外六人迅速迎了上去，准备接应唐三。唐三与伙伴们汇合在一起，立刻伸出左手拉住小五， 给我点力量，带我回去。 哥，你没事吧？ 先回去再说。 说完这句话，他勉强深吸口气，整个人轻微地晃动了一下，吓得小五赶忙将自己的魂力输入他体内支撑着他。此时唐三带给小五的感觉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奥斯卡立马递过来一根恢复大香肠让唐三吃下去，六人将他簇拥在中间，快速返回到本方阵营之中。此时唐家军又已经动了起来，不过他们这次可不是攻击，而是迅速打扫战场。唐门铸造的弩箭每一根都价值连城，而且他们自身的补给就只有120根，加上原本弩机中的48根，每一名唐家军战士配备的弩箭就只有168根而已，所以他们必须要从战场上回收射出去的弩箭以便二次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大师和歌龙元帅没有带领大军继续前进，而是直接撤回了本方。有他们在前面威慑着，嘉陵关一方的武魂帝国军队就不敢轻举妄动。在天斗帝国这边，能看出唐三情况有些不对的，也只有是魂斗罗以上的实力的魂师，还有极其熟悉唐三的大师。普通士兵，甚至那些魂师军团的魂师们眼中，只有完胜归来、重挫对手的蓝浩王。在他们眼中，此时的唐三简直就成为了无敌的代名词。 的蓝浩王击败了武魂帝国女皇皮里东以及一众武魂帝国强者，带领着我们获得了这场大胜。 没错，蓝浩王就是我们的英雄。 蓝浩王 千岁千岁千千岁。 20万大军给予了唐三英雄一般的迎接，每一位战士都高举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忘情地欢呼着。魂师之间的战斗，一般情况下普通人只有在大斗魂场那种地方才能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封号斗罗这个层次的对决。今日大战，绝大部分普通战士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级别的魂师战斗。唐三的海神三叉戟给他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此时他们那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组织，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整个天斗帝国百万雄师的气势已经提升到了巅峰。此战之前，谁又能想到武魂帝国魂师军团竟然会被如此轻易的击败呢？武魂帝国的8个重装甲军团最后撤回嘉陵关的还不到60%，至少有3万精锐损失在先前的一战之中。更重要的是，武魂帝国那个全部由魂师组成的圣龙军团已经被打得不成建制。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谁也没想到的完美胜利。人数本就占绝对优势的天斗帝国凭借这一战几乎压迫的对面武魂帝国喘不过气来，不但士气低落，而且那些拼凑而来的将领们心中也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对于圣龙军团的损失还有几分幸灾乐祸。毕竟一直以来魂师军团高高在上的地位不但令人嫉妒，而且那些嚣张跋扈惯了的武魂帝国魂师们与这些普通将领士兵的关系本就紧张。唐三一直在咬牙支撑着，原本对他来说海神三叉戟轻如无物， 可此时提在手中却似有千钧之重。魂力的透支还好一点，吃下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之后有所缓和，但是精神力的透支却是无比痛苦的，他仿佛整个大脑都像是被掏空了一般，而且这精神力他只能自己慢慢恢复。 国师，我们要不要再冲锋一次？现在正值我方士气高涨，敌人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刻，或许我们能有机会冲入城中，就算不行拼消耗我们也拼得起。 战略上当然是由元帅做主，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不是冲锋的好机会。嘉陵关的士气虽然低落，但武魂帝国的士兵们也知道关口被冲破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最为重要的是，在关口后面还有武魂帝国一个精锐的魂师军团存在。元帅，您千万不要因为今日我们战胜了对方魂师军团就有所大意。魂师军团真正的强悍之处刚才您也看到了，而我们这6000魂师远远无法与武魂帝国任何一个魂师军团相比。他们凭险聚首，令我方唐家军的诸葛神弩威力无法发挥，如果强行冲锋的话恐怕会损失惨重。 好吧，我们首战大捷确实不宜过于冒险。来了，传我命令，鸣金收兵。 是。 戈隆元帅原本的傲气在这一战之后已经荡然无存，无论是大师还是唐三所展现出的实力，还有唐家军以及魂师军团在大师调配下发挥出的威力，都带给他很大的震撼。天斗帝国大军缓缓后撤，整齐有序地回到50里外的营地之中。雪崩亲自迎了上来，虽然他并不明白为什么先前大军要撤退，但此时在战场之上他并没有多表示什么。阵前质疑主帅绝不是明智之举。回到营地时，唐三的神智已是迷迷糊糊的，甚至连自己怎么进入营地回到自己营帐之中都不清楚。当小五扶着他躺下时，他立刻就陷入了昏睡之中。自从精神力提升到浩瀚级别之后，尤其是进入封号斗罗境界，这还是唐三第一次透支得如此严重，甚至比替父亲打通经脉帮母亲复活时的消耗还要多。那一道修罗魔光耗尽了唐三的精神力、心力和魂力。唐三这一睡就是整整3天。3天之中，每天天斗帝国大军都例行讨战，但嘉陵关却是闭关不开。快速地将破损的城墙修补好之后，任由天斗帝国大军阵前叫骂，却怎么也不肯再出战。唐三透支的固然厉害，比比东的伤势却要比他还重，不但受创于海神三叉戟，最重要的就是唐三最后那一下修罗之光几乎令比比东一下就失去了意识，被5位封号斗罗抢回来之后一直都处于昏迷之中。嘉陵关内已经有些混乱，幸好还剩下那5名封号斗罗以及天使军团，还能勉强镇得住，但对于正面战场的战斗，他们显然是不肯再出关应战。天斗帝国也调来攻城器械试探着攻城，但收效甚微，而且损失相当不小。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当唐家军暗器无法发挥出威力，关内魂师军团加入到守城阵容之中，就算是天斗帝国拥有百万雄师也难越雷池一步。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唐三最先看到的就是小五静静地伏在他身边睡得很香，他那一头绸缎般的黑发就像是被子一样盖在自己身上。看着他，唐三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柔的情绪。精神力的消耗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玄天功大成之后也不用他刻意修炼，魂力也已经基本恢复，悄悄地贴近小五的身体，将小五悄悄拥入自己的怀中。 感受着那令他心跳加速的充实感，唐三忍不住低下头，在小五的红唇上亲吻一下。他实在是太爱小五了，哪怕只是这么简单的拥抱着，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也不断被触动着。 小五，小三醒了吗？ 哎呀，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小两口了。 妈， 别摇了，再摇啊，我这把老骨头就要碎了。 师母，您还年轻得很啊。 哎，少拍马屁啊。既然你醒了，我和你老师啊也就放心了。你好好养伤吧，外面的事不用管，武魂帝国现在就是个缩头乌龟。 师母，我还是去看看吧，我的身体已经没事了。小五， 没关系，我和你一起去。 大师作为国师，又是天斗帝国魂师军团的领导，自己也拥有一座大帐，专门与顶级魂师们讨论战略。当唐三和小五在柳二龙的带领下来到这里时，大帐中十分热闹，史莱克七怪全部得以列席，同时列席的还有独斗罗独孤博，代表唐门的立堂堂主泰坦，七宝琉璃宗宗主，魂师军团副团长宁风致，七宝琉璃宗长老剑斗罗陈心，古斗罗古荣，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唐三的出现顿时令大家脸上都流露出了喜色，独斗罗最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直接站起身就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怪物，我就知道你的生命力比蟑螂还要顽强，怎么样，全恢复了吧？ 你这老怪物都没事，我又能有什么事呢？ 小三，既然来了就列席吧，我们会议继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